滴光辉。今晚拍案20点，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听丰收的报告文学《西长城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继续欣赏根据俄罗斯作家塔加贝的剧本《灰姑娘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西长城是回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60年的发展历程的报告文学作品。1949年冬至那天，二军第五师15团进驻古城和田，建立起共和国的新政权。新疆解放之初，百废待兴，矛盾丛生，最为集中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。我们继续欣赏西长城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接手新疆后，彭德怀、王震面临这样一个局面：境外势力支持的匪患叛乱猖獗。六师师长张仲汉率入江先遣队到达哈密的前一天，抢劫银行、洗劫市民的国民党叛乱部队刚被火速赶到的二军五师镇压，百年动乱造成的民族隔阂亟待化解，刻不容缓，人民政权要尽快建立。三区革命组建的民族部队必须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体制整编，国民党10万起义部队的整编改造，粮食是所有矛盾中首先要化解的焦点。民以食为天，粮食是关系部队立足、社会稳定的基础。策划土匪乌斯满叛乱的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就曾预言，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，我要亲眼看到他们一个个渴死、饿死，葬身黄沙旷野之中。1949年岁尾，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又一次赴京，去向总理要银元，给驻疆部队买粮食。新疆军区成立后，甘祖昌每个月都要从北京运一趟银元购买粮食。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年关难过，1949年年底，除西藏、台湾外，解放军已经解放了绝大部分国土，军队也激增到520万人，军费开支已占到1950年国家财政预算的 39%。 近20万驻疆部队加上政府留用人员，一年需供应10万吨粮食。新疆军区后勤部做了一个调查，迪化近郊的农民平均一户一把砍土曼、一把镰刀，六户有一张土犁，如此低下的生产力，口粮难以自给，哪里还能承担军粮供给？关内调运，从兰州到哈密，运价已经是粮价的7倍。从苏联进口，最保守的估计，10万吨粮也要3000万卢布外汇，新生的共和国难成其重。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把银元交给甘祖昌时，再三说，人民解放军驻守边疆、保卫边疆，长期靠别人吃饭，自己不生产粮食是不行的。新疆军区干部大会上，司令员王震说，驻守新疆，兵少了不够用，兵多了养不起，解决这个难题就是走南泥湾的道路。1950年1月21日，王震发布命令，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， 不得有任何人站在劳动生产之外。 1950年2月16日是农历大年三十，战士们结束了肃古运动之后，欢天喜地地吃了顿团圆饭。大年初三是雨水节，于惠民接到师部催促先头部队出发的命令，率领76团的一支先遣部队，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，在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天，由井化进驻小馆，为大部队垦荒做准备。虽说时令已接初春，但茫茫塞外还是千里冰封，朔风肆虐。先遣队经绥来、三道河子、老沙湾折向东北，马纳斯河沿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南部边缘蜿蜒向东，一过老沙湾，河床渐宽，千年洪水冲刷而成的条条沟痕向前延伸，直插准格尔盆地的腹地，水库断流时就成了干河床。小拐就在马纳斯河下游中段，这里留下了昔日拓荒者的足迹，残垣破壁的土房和牲畜棚圈的遗址隐约可辨，是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燥热的季风使水源枯竭，流沙蚕食了农田，大自然驱逐了无力抗拒灾害的拓荒者。部队宿营的第一个夜晚就遭遇到难以忍受的严寒，冻得通宵难寐，被窝里俨然冰窖，两腿不敢伸展。 过了十多天的一个夜晚，25师机关和师职单位73团、74团的指战员拉着爬犁，载着背包，15天的干粮、步枪、子弹、手榴弹以及少量生产工具，分三批先后离开迪化城里的老满城，踏上茫茫雪原。三月的北疆，中午积雪融化，道路泥泞难走，入夜温度骤降，冰封雪凝，部队便利用冰雪路滑，拉着爬犁夜行昼宿，渴了抓把雪，饿了啃一口冻硬的干粮，累了背靠背坐在爬犁上打个盹儿。三月五日六日遇到寒流，西北风呼啸，卷着雪花迎头劈面扑来，战士们屏息顶风冒雪前进，鼻子耳朵手脚都冻麻了。20世纪50年代第一春，于惠民率76团垦荒先遣队离开了迪化城里的老满城，一路向西，向西。于惠民知道，迈出老满城大营房这一天，当兵吃粮的老黄历就翻过去了，要在西边的西边开荒种田，自己种自己吃。这一天洋洋洒洒地飞着鹅毛大雪， 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，于惠民禁不住又回头望了望破败的老满城。老满城迪化城西八里许，妖魔山下，乾隆37年启程，名巩宁，始为满营官兵驻扎。日久，巩宁见无人记得，老满城却叫出了地名。老满城是清政府统辖新疆的军事重地，迪化行政中心，镇迪道迪化直隶州治所均设于此，地位仅次于伊犁将军府。同治三年，西北回民起义军攻陷巩宁，盛世才统治时重新修整为兵营，1949年9月前为马承祥屯兵之所。于惠民的先遣队要去的地方叫小拐，随后的大部队要去大拐、中拐、小拐，他们地处马纳斯河下游准格尔盆地南缘。原出天山的马纳斯河一路北行，在投身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前，欲走环流三回头，一条河难舍的乡愁造就了大拐、中拐、小拐，有了一方水土，就渐渐有了人家。逐水草而居的蒙古准格尔部游牧准格尔盆地，小拐北马纳斯湖南有条宽丈许、长百里的引水渠，当地叫唐黄渠，是唐代开凿的灌溉渠系，以供屯田所需。唐黄渠西岸绿柳成荫，有佛寺遗址。清代小拐至县治，设唐朝驿，是绥来县境靖远驿为起始的驿道第七驿，北通阿尔泰，西通伊犁、塔尔巴河台。马纳斯河两岸可见屯田遗迹，顶梁托住的县衙至今尚为兵团农工居住。十月革命前后，跨越中俄边境而来的俄罗斯人在小拐和毗邻小拐的炮台聚而成庄，国民党部队也曾屯驻于此，留有多处残墙断垣和炮台地名。解放军第25师进驻时，炮台还可见炮楼，炮楼墙壁都有弹痕，将来是三区革命留下的记忆。 炮台街面上的寺庙还算完好，只是不见了僧人。寺内大钟被正缺开荒工具的军人化铁铸犁。三月的风轻拂原野，残雪已南侵大地的激情，画中断住的坎土曼大大提升了垦荒部队的气势。1950年部队在小拐开荒时流传这样一首歌谣，一亩六两亩六，坎土曼开荒气死牛，可见坎土曼的重要。有一天从团部领回一些坎土曼，许多战士没有用过，一看便摇头而去，只有机炮连二排五班班长郭景美粗中有细。他仔细地看了以后，先拿了一把在地里挖了几下，心里说中。他回去把全班同志叫去，每人领了一把，他们把坎土曼磨得亮亮的，把坎土曼把子刮得光光的，整整齐齐地和枪架在一起，光彩夺目。经过紧张的筹划，机炮连的开荒开始了。工地就像战场，一班一排的一字形排开，所有工具齐上阵，小圆锹、大圆锹、坎土曼还有二牛抬杠，真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 第一天用坎土曼的郭景美班就把那些大圆锹、小圆锹、二牛抬杠远远地扔在后边。当天的战况，郭景美班的成绩是全连其他班的总和，光郭景美自己就挖了半亩。晚上开点名会，指导员大大赞扬了郭景美班。第二天库房里的坎土曼被一抢而空，机炮连坎土曼开荒大获全胜，全连参加80人，开荒48亩，人均开荒6分，五班人均开荒8分，郭景美突破一亩大关。消息传到营部，教导员梁建和同志号召全营学习郭景美班。那时部队官兵一致，同甘共苦，干部白天和战士同劳动，晚上给战士送茶送水，政工干部晚上起来给战士盖被子，战士对领导100个拥护，只要领导一声令下，再苦再累也不怕，指到哪儿打到哪儿。全连一致推选郭景美班为代表，去向营党委请战，向全营挑战，条件是每人每天开荒一亩，连战3天。就这样，一个坎土曼开荒大会战在二营展开了。3天的大会战推进了二营的开荒进程，开荒近1000亩，郭景美最高的一天挖了2亩3分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火红的年代英雄辈出。六连的李大兴一天最高挖了2亩6分，出席了兵团劳模大会，郭景美出席了师劳模大会。3天的大会战点燃了拓荒岁月的第一把火，此后战士们与坎土曼为伴，面向黄土背朝天，早迎旭日东升，晚送夕阳落山，即使在断粮的7天7夜，坎土曼的响声也从未间断。小拐，这沉睡的荒原醒来了，第一年献出的粮食就是全团自己有余了。 好了，丰收获得第7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《西长城》，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个甲子的发展历程中，故事不胜枚举，英雄不可胜数，挫折与苦难比比皆是，胜利与丰收贯穿始终。对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，面对这样庞杂的素材，其采访和取舍成文的过程必定是艰难的。丰收无疑做出了非常优秀的呈现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继续欣赏根据俄罗斯作家塔加贝的剧本《灰姑娘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王子走进大厅，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聚到他的身上。绣球花和百灵鸟见王子朝自己的方向走来，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。王子看都没看绣球花就想走过去，百灵鸟急了，腾地站起来。王子停住了脚步，看了看百灵鸟说： 有事吗，小姐？ 百灵鸟娇声娇气地说：我想为王子唱支歌儿。 那么你就唱吧。 百灵鸟高兴地忘记了自己的粗腰，放开了喉咙唱了起来。百灵鸟的歌声传四方，啦啦啦啦啦啦，牧羊人为它来伴唱，啦啦啦啦啦啦。 他那尖利的嗓音把王子吓了一跳，王子向后退了一步，惊讶地望着他的大嘴，不知这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。众宾客纷纷捂住了耳朵，可百灵鸟却没有注意这些，它卖力地唱着，它像操纵失灵的提线木偶，身体一纵一纵地抽动着。 王子看着他那可笑的样子，正想从他身边走开，忽然他不动了，两眼直盯盯地望着大厅的门口。众人随着王子的目光望去，全大厅的人都惊呆了，刺耳的歌声也戛然而止，大厅里静的连喘气的声音都听得见。灰姑娘来了，她像一只白天鹅静静地站在那里。王子像被磁石吸住了似的径直朝姑娘走去，他来到姑娘身边，望着姑娘，像是怕吓着她似的轻声问道： 小姐，您是从哪个王国来的？ 我是您王国里的臣民。 能够在我家里看到您，我真幸福，请允许我邀请您跳一个舞吧。 灰姑娘点点头，向王子敬了一个礼，把手伸给王子，两个人向大厅的中央走去。王子伸手示意舞会开始，大厅里顿时响起抒情圆舞曲，王子和灰姑娘翩翩起舞，随着音乐的转换，他们跳起了欢快的小步舞。灰姑娘轻盈地跳着，她那婀娜的舞姿使在场的人都停住了脚步，为他们鼓起掌来。 正在这时，时钟敲响了11:30，灰姑娘立刻停住了脚步，对王子说： 啊，对不起，我要回去了。王子恋恋不舍地问： 我这个舞会要连开3天，你能天天来吗？ 啊，那啊，我明天一定来。再见。 说罢屈膝行礼转身跑了。 第二天，灰姑娘依旧是干完所有的活儿，来到舞会和王子一起跳舞。 到了第三天，灰姑娘和王子跳舞时，王子提出要去灰姑娘家里拜访。灰姑娘回避地回答王子说： 我待的地方您不会瞧上眼的。 您住在哪儿我都要去。 时钟敲响了11:30，灰姑娘说声再见转身要走，被王子一把拉住，怎么说也不放她走，没办法，只好又跳了一会儿。 时钟敲响了11:30，灰姑娘仍被王子拉住不放，非要她说出住址不可。 时钟敲响12:00，灰姑娘挣脱了王子的手，飞快地跑出大厅，在黑暗中她坐上马车往家里赶去。跑着跑着，马车骏马等等都逐渐地露出了原形，他们也都一起随着灰姑娘往家里奔去。王子追上来时，灰姑娘已经无影无踪了。突然他发现灰姑娘失落的一只水晶鞋，他身边的随从说： 啊，这只鞋特别小，简直跟小娃娃的脚一样，如果让全国的姑娘都试一试，我看是不难找到这位小姐的。 于是王子和侍从换上了平民的装束，跟着功臣一道挨家挨户登门试鞋。 自打百灵鸟他们在宫中出了丑，心中老大的不高兴。这下灰姑娘可倒了霉，被他们指使得脚不沾地。 忽然有人敲门，换成平民装束的王子和功臣走了进来。功臣说明来意，绣球花和百灵鸟都迫不及待地抢先试鞋。不料他们那双大脚只能放里几个脚趾头，根本穿不进去。正巧灰姑娘来给姐姐送烫好的手帕，王子一下子就盯上了破木拖鞋里的那双小脚。王子并没有认出她就是要找的姑娘，可灰姑娘却认出了王子。王子说， 让这位小姐试试吧。 话音刚落，两个姐姐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灰姑娘坐上摇椅，脱下木拖鞋，穿上水晶鞋。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，一动不动地呆望着。 灰姑娘从怀里取出另一只水晶鞋，穿到脚上站了起来，转身望着王子说， 王子，王子。 两个姐姐惊叫了一声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不知什么时候梅柳琴娜仙女出现了，她说， 太好了，从今天起你们将和这水晶鞋一样永远在一起了。 他举起手中的魔棍，口中念念有词道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天上彩云平地起，星星在云彩中闪光，这就是灰姑娘的新衣裳。 一缕轻飘飘白茫茫的白云从天而降，笼罩在灰姑娘的身上。慢慢的，白云变成了洁白的结婚礼服。仙女把王子和灰姑娘的手拉在一起说， 孩子们，我祝你们幸福。 灰姑娘和王子幸福地笑了。 从此这个美丽的童话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灰姑娘这个名字成了世界上美丽、善良、勤劳、可爱的姑娘的代称，被人们一代一代地传颂着。 好了，根据俄罗斯作家塔加贝的剧本《灰姑娘》改编的戏曲故事，我们欣赏完了。为什么一千多年来，人们对灰姑娘式的故事一直情有独钟，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通常认为，灰姑娘的故事向我们传达了这么一个人生历练的过程，在任何嘲讽、刁难和欺凌之下，都要吃苦耐劳、忍辱负重地活着。即使极度艰难困苦，只要心怀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，保持善良与积极的心态，最终是会获得幸福生活的。总之是满满的正能量。 好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？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